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与我们在线同步答题，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啊、了解啊，同时还不一定会有这个小惊喜送到您的手中。 的确，每一次的飞行啊，我们都会去祖国的不同的这个山川秀美的地方啊，而且能学到很多当地的一些知识，像美食的、美景的，总之收获还是多多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继承了上两期的一个新疆的一个特点。 哦， 我们今天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呢，是新疆的哈密。我们首先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背后的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张图片哈，是一个少女肩膀上扛着一个东西， 是什么？ 韩老师，你知道是什么吗？ 像个石头。 是，它雕塑就是石头。 就是石头。 对，雕塑是石头，但是呢，我们这个肩膀上扛着的是哈密瓜。 哦， 哎，这是一个哈密非常非常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是是是，说起哈密，不能不提哈密瓜。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哈密瓜。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哈密，没有瓜， 没有瓜啊。 好，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很多关于我们今天主题、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方式。那我们接下来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乘客，他们分别是谁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位乘客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汤明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自我介绍视频。 大家好，我是， 哎呦我的妈呀，好大的风！ 航空航天大学交通运输专业的。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看明浩的视频了 啊？怎么？ 他那么大的风，听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明浩还记得自己当时说的是什么吗？ 来，明浩，对，给大家打个招呼 啊。对，大家好，那个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交通运输专业的汤明浩。然后今年是大四。然后那个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在那个视频里面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在北航的沙河校区，那个地方风特别大，比较有地域特色。然后我来自这个最东北的哈尔滨，然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就这样。 哦，那哈尔滨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色？而且现在尤其是冬天了，哈尔滨应该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 冰雪项目是吧？ 哈尔滨它就是外号就是冰城嘛。 是的。 然后哈尔滨可以玩的地方还很多，就不光是一年四季的雪啊，就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雪，一年最多也就半年有雪没有那么冷。然后平常你要是去玩的话，除了雪之外的东西，我们吃的东西很多，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称之为步行街里面的扛把子的中央大街，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北虎林园啊，还有温泉啊， 马界冰棍、 松花江水、太阳岛、 太阳岛，对， 是吧？ 对，就这些地儿。 这些地儿还我还都去过， 都去过呀、 我都去过。 那咱俩拉拉手。 你也去过？ 哎，我也去过。 我是在那个2014年 APEC 的时候，当时就正好大家放假了嘛，然后我们几个有很多就几个关系好的同学就去到了这个哈尔滨，因为有同学是哈尔滨人嘛，所以我们就去哈尔滨玩了，然后招待的还挺好的， 招待的不错，你看吃的也不错， 是的， 哎。我去哈尔滨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中央大街它那个地砖呢，是吧？你好。 对对对， 它那个地砖好像也挺有历史沧桑感了， 是 大块的那种， 在20世纪初的时候由俄国人和那些欧洲人做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还是挺结实的哈。 是的。 好嘞，那今天明浩有没有信心夺得这一折机票？ 有一点儿， 有一点， 有一点是吗？ 韩老师，您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明浩啊，他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是什么？ 就是他曾经当过2年的飞行员。 是什么？ 飞行员。 不是乘客，是飞行员吗？ 飞行员。 对。 开的什么飞机？ 明浩给大家介绍一下。 开啥飞机呀？ 就是我以前是这个飞行学员，就是专门是专业就是学飞行的然后在海外接受过2年的这个飞行训练。飞的都是小飞机，没到大飞机那个顶上。 直升机 没有，就是固定翼的飞机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螺旋桨的。 哇天，太厉害了。 好羡慕，一下这个崇拜之感油然而生。 哎，真是。那你今后的这个职业规划有没有做飞行员的计划呢？ 因为我们的专业问题，所以我现在转了专业。我现在的专业是做机务的，然后飞行员这个专业它其实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其实现在已经不再考虑做飞行员这个事情了。 哦、 嗯，因为他很累是吧？ 对，特别累， 很辛苦，而且呢需要高度的这种紧张状态是吧？ 对，特比较就是这么说吧、嗯、你飞一个小时比你玩一个小时游戏要累很多。 哦，那是当然了，玩游戏那多开心呢是吧？ 是是是。好了，非常感谢明浩啊，明浩今天是来自于北航的来自哈尔滨的小伙子，今天有一点点的信心要夺得一折机票，那基本排除在外了、嗯、啊。 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二号选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赵雨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时间很短很短、嗯、我们来看一下。 好嘞。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赵雨欣，我来自辽宁大连，我家有山有海有海鲜，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我发现大连姑娘东北姑娘有一个特点， 啥呢？ 就是长得又好看，性格又直爽。 哎，嗯，人美性格直， 对， 而且还很有才情。 对， 好像她是人大学设计的是吗？ 是 学 设计新媒体， 嗯， 设计新媒体的， 对。 那你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一个传媒通道啊、嗯。你看看我们现场的一个设计，给提点建议。 建议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氛围是很好的，嗯、然后希望以后能来这边工作吧。 哦， 想来我们这边工作，所以那你今天可以好好表现一下 啊、嗯、啊，非常欢迎啊、 嗯， 希望以后我们成为同事。 嗯，雨欣是大连人，刚才说有山有水有海鲜。嗯、 大连有没有去过？我们的乘务长雨薇， 我没去过。 大连不是这个味儿。大连没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大连。 大连好美。大连最著名的是 大连最著名的其实就是它的那些海滨浴场、 嗯、 像什么棒槌岛或者是星海广场，这边都不错。 对，星海广场也去过、 嗯、 很棒。 我虽然没有去过大连、 嗯、 但是我大学时期的下铺是大连人、 哦、 嗯，他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然后长得又好看，就性格又好 的 一个姑娘。对、 嗯、好像有一个专题片呀、 嗯、 是描述大连的美景， 嗯， 而其中还有一个主题曲，但是我不太会全唱，我记得有一句就是、嗯、大连好，大连好，不过这个纪录片好像很久远了，可能雨欣都没有听说过。 可能我们在座的在直播间的这五个人只有韩老师一个人听过。 哎呦我天哪，这么简单的轻而易举的暴露了年龄。 好，我们介绍完雨欣的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三位选手，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徐浩，我们看一下他的自我介绍视频， 认识一下。 嗯，大家好，我叫徐浩，来自山东青岛，现在在中国农业大学就读。我的家乡青岛是一个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海滨城市。红砖碧瓦，蓝天白云，是对我们家乡最好的写照。青岛营在这儿欢迎你。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哎，不错哦。 嗯，很可爱。 对，那个青岛话是不是就是那个？ 是嘎了。 地儿管面管画管是这个吗？ 不是，就是哈啤酒吃嘎啦这样。 哎， 哈 啤酒 吃嘎啦， 吃嘎啦、 对对对，就是这个味道。 哎，那边那个海鲜很有名。 对 对 对，而且刚才徐浩说了，蓝天白云， 白云 碧海， 红砖 碧瓦， 哎，红砖碧瓦。 青岛我是去过的。 青岛也去过。 对，我在高三毕业之后、跟我的好闺蜜旅行时候去到了青岛。 哎，这一点呢、我就不跟你拼了，因为青岛是一个我魂牵梦萦老想去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去 的地方。 没去过的地方。哎，我觉得韩老师一定要有机会去，就是在这个七八月份，正好青岛的啤酒节开幕的时候，我正巧赶上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啤酒节附近的那个啤酒街，哇，就是路边就是烧烤摊儿，这个海鲜摊儿，然后卖啤酒的那个啤酒，简直我的妈呀，就是沁人心脾，然后清爽甘甜，特别好喝，吃的也好啊， 吃的也好， 对啊， 所以又一次留下了 大连海鲜，来一箱。 好了，有机会一定去啊。 嗯， 好嘞，那我们三位选手可爱的同学都已经认识完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选手。那现在得分的情况是零分和零分，但是一会儿就会不断的在上涨，最后得分最高的将领取一折机票。 是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叫做冲上云霄。我们来看一下答题规则。 本次答题呢共分为三关，冲上云霄、飞越迷雾和千钧一落。第一关呢是冲上云霄，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自由同时答题，每道题是两分，答对了加分，答错了不扣分。 哎，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是的，没什么太大压力啊。必答题，每个人都要答好。第一关冲上云霄，我们来看第一题。 新疆八大怪不包含以下的哪一种特产 ？A. 和田的无花果 ，B. 下野地的西瓜 ，C. 哈密的哈密瓜干 ，D. 吐鲁番的葡萄干。 三位选手，哎，不对，对，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我们来，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选择的是 B 下野地的西瓜，哎， 三位同学都特别爱吃西瓜， 嗯， 是这样吗？ 但是哈密，知道哈密的地儿是这个。哈密是哈密瓜比较有名哈，在这里呢，我们请韩老师给大家说一下这新疆的八大怪它分别是什么吧。 哎，背呢我也背不下来，做了一点提前的功课。实际上八大怪呢一开始是一些传说和自然现象，但是后来呢也有八大怪说这个吃食的，就是美食的，啊，这美食八种给大家说一下。有和田的无花果、吐鲁番的葡萄干、库车的杏脯、木垒的鹰嘴豆、罗布泊的罗布麻茶、伊利的奶酪、哈密的哈密瓜干和喀什的巴旦木，这八种。 哎，这八种。 对， 那另外呢还有八大怪是这个八句话， 对， 就是新疆的八大怪了。 大家可能以前也听说过。 对，我们来看第一怪是什么呢？神秘湖里出妖怪。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比较了解啊，就是这个喀纳斯湖传说的里面出现过这个湖怪。 对， 妖怪。这是第一怪。第二怪是什么呢？ 就男人把这个花儿戴，哎， 把花帽戴， 花帽戴， 花帽， 就是花儿， 是不是？是花帽，就是他们的这个帽子上面呀，有很多的这个绣好的鲜花呀，它其实是一顶象征着和平、希望和生命的一顶绣花帽， 寓意很美好了。 是的，那第三怪是什么呢？骆驼比车跑得快， 大家好理解， 是的， 因为这个新疆地域宽广嘛，很多地方。好像人烟稀少，不太方便车进去， 而且沙漠地方很大， 对， 所以呢这个沙漠骆驼是最好的这交通工具， 没错。 那么第四怪呢， 就是春夏秋冬一天来， 这个大家也很好理解了，就是说新疆这个昼夜温差大，四季分明， 是， 哎，在一天之内您可能可以感受到四个季节的这个温度。 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那我们这个第五怪是什么呢？鞭子底下谈恋爱， 这么暴力啊？ 哎， 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姑娘追是哈萨克族青年人的一种马上体育游戏， 是 青年男女互相表白爱情的一种特殊方式。 骑着马谈恋爱， 对，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对， 再来一怪呢，就是风吹石头砸脑袋。 哎嘿。 就是刚才我们看美少女靠那块石头吹下来， 吹下来就砸脑袋， 不是，因为它风沙大， 对， 小石头子儿过来啊， 小石子儿 打脑袋啊。 而且呢，这个小草湖三十里风区呢，最大的风力可达12级。 对对对，就刚才明浩录的那段短视频就是在这儿录的， 那个风力也挺强的。 第七块呢是条条井水连起来，因为那个地方呢吃水不是太容易， 坎井 打那个坎井连起来啊，就形成了这个景观。最后一块呢是鬼哭狼嚎水作怪。 哎，这个其实也是在说这个风沙大，然后风大，然后导致这个吹的这个树枝啊、房屋啊什么的，然后发出这个呼啸的声音， 飞沙走石啊。 对，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八大怪，尤其是吃食当中啊，的确没有下野地的西瓜，所以我们三位选手第一轮完全正确。 是的，那恭喜三位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2分。好，答完第一题呢，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很多知识哈。我们来进入第二题，来看一下，新疆境内的什么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长度约为2179千米呢 ？A. 额尔齐斯河 ，B. 塔里木河 ，C. 叶尔羌河。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三位选手请作答。这一下出现分歧了，我们看明浩和雨欣选择了 B， 徐浩则选择了 A。 那这道题它的正确答案是 B 塔里木河，恭喜明浩和雨欣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两分。 哎，塔里木河很有名，有一首歌就叫塔里木河。 我们来， 今天我们的雨薇乘务长呢，给大家特意准备了这首歌， 我们来可以听一下。我觉得韩老师可以现唱。 塔里木河呀。故乡的河， 我只会唱副歌哪一部分 啊、哦？那我们就先听着， 先听着吧， 垫着这个歌， 啊、垫着这个歌啊，咱们继续往下来，好不好？ 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哎， 这也是 我们三位选手都加分了吗？给自己，啊，两位选手都加分了啊，别忘了啊、好嘞，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哎，这是跟歌曲有关系 的，是的， 由谁改编创作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这些新疆民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A 王洛宾， B 克里木， C 迪丽贝尔。 来，三位选手可以，这个三位姑娘，三位选手可以考虑着啊，我们听听这个歌曲到哪个环节了。 时间到， 哎，时间到了，三位选手要选择什么呢？我们看 一下 三位选手 A C A A C A，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A 王洛 宾。哎，我知道这个雨欣呐、他有一点点的根据，就是我们现在放的这首歌就是《塔里木河》，故乡的河，就是克里木演唱的 啊。 那、克里木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我们国家这个新疆的歌手啊。那么，也不能说人家歌手，应该是艺术家了， 艺术家了， 对对对， 是的、 今年岁数也不小了。那么迪丽贝尔呢，她是也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一位歌唱家，是享誉世界的美声唱法、她是唱花腔的， 对 对，曾经在国外很多的歌剧院做过这个驻院的主演。那么但是这首这几首歌呀，在广为流传的创作者应该是 王 洛 宾。我觉得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大家所熟悉的， 是是是， 韩老师预备，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好姑娘是谁呢？ 就是乘务长， 雨薇 乘务长， 谢谢韩老师。还有我们今天的选手，她就叫做赵雨欣姑娘。 哦，不错啊， 哇，优秀，我的天， 是是是，雨欣很遗憾啊，有点小小遗憾啊，这道题没有答对，但是我们请一号和三号两个小伙子分别给自己加上两分，恭喜。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四题，是一道美食题，我们要上菜咯。请看图片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是，你知道新疆人喜爱的这个哈密剥鱼子是哪一个吗？哎，这个我们要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啊！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认真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题面的图片哈。 时间到， 时间到，我们可以看一下三位选手选择了啥。 哎，这首歌也不错，这首歌可以推广。 三位选手，我们看，两个号选择了 D， 雨欣选择了 B, B，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先问雨欣，吃过吗？ 没吃过， 没吃过，就看着那个色香味来讲，就觉得那个好吃，对吗？ 觉得可能 如果让你选的话， 人民比较喜欢炒的吧，不喜欢汤汤水水的多。 哦， 其他那个水太多了，是吧？汤太多了，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哎，恭喜！ 图片当中的 B 选项，我们看一下这个 B 选项当中，它这个图片显示的是这个剥鱼子啊，它是拔鱼子。它是一条一条的，它其实是用一个木条的竹棍，然后给它一块一块挑下来的，所以它叫剥鱼儿。 哦，有点像咱们那个西北的刀削面嘛。 刀削面是削，这个剥鱼儿呢是用 一点 一 点剥了， 一点一点剥了下来的。 哦， 这叫剥鱼儿。 北京的有那疙瘩汤，是不是也 疙瘩汤、 有点这个意思？ 疙瘩汤是和着 和着的， 和着， 反正都是面食， 都是面食， 对， 都应该 都 很好吃。 对对对 对，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这个出一道国行的题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在国航使用空客 A350 直飞的北京米兰航线上，坐悦享经济舱的旅客可以享受的服务包括哪些呢？ A 专属值机柜台优先登机服务， B 两件免费托运行李额每件23公斤并悬挂优先标志， C 客舱迎宾服务对标公务舱标准的专属餐饮酒水， D 专属洗漱包和拖鞋。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题是这个多选题啊，三位选手来准备一下，你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倒计时结束之后，请选择。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两题板，你们选择的是，雨欣， 三号选手是 A B C D 是吗？明浩， 对， 明浩 A B C D， 雨欣呢是 A B C A B C， 好， 徐浩也是 A B C A B C， 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好啊，其实大家选的正确答案也就是大家希望他们能够包含的这个内容啊。 嗯， 好，其实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BCD。 是的，所以明浩回答正确，先给自己加两分，我们请韩老师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对，那么以上这些服务呢都包括啊，现在在国航三元桥售票处和光华路售票处，如果前来购买这个国航航线悦享经济舱或者是办理升级到悦享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得到一个小礼品，就是我们前面摆的这个 胖安达，特别可爱。 对对对，好了， 好，那我们来 下面呢，我们还是一道有关 国航的题目 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给大家再播放一下这个国航的题目，第八题。 好，国航北京到哈密的航班头等舱的布局是几个呢？A 六个 ，B 八个 ，C 12个 ，D 16个。 对。那各位同学觉得他们应该是几个，这是一个希望了，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对，我觉得明浩他应该会比较了解，因为他是飞行员，之前当过。 对，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来倒计时结束之后，三位请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请两题板。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B。但是。 可但是。 嗯， 比你们的要求做得还要好， 还要好， 是，应该是 C 啊， 十二个 ，对， 我们知道北京国航飞哈密的这个航班机型呢是波音737， 是，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头等舱布局是12个， 对， 哎， 好了，那很遗憾啊，这道题呢大家都没有得分。现在呢已经快到我们这个半点的广告和小专题的时间了，那么稍后我们将进入下一轮啊，在进入下一轮之前，我们先看看我们三位选手的最后得分情况啊，暂时得分情况，我们来看一眼，明浩得分是8分，雨欣得分是有点反光我看不见啊，6分，好，我们的徐浩是4分，好，各差2分啊，小小的差距，但愿在我们啊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好，我们第一环节的答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一小段音乐和片花之后回来接着答题，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历时三个月，连续十二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至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在一小段音乐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答题。我是今天的乘务长宇维。 哎，我是今天的既幸运又超级的乘客韩建强。 嗨，再次欢迎我们的韩老师。 谢谢宇维的邀请。 嗯，那接下来要进入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场上三位选手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环节。 什么呢？ 叫做场外幸运题环节。 哦，场外幸运题环节，那一定是场外的朋友参与的。 对，就是说我们在现场不仅有三位选手答题，在我们的场外还有另外一位选手，他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到我们的现场来，所以呢，就通过线上答题的这个环节来跟我们互动，他也想要赢取一折机票， 也不错呀。 嗯， 也只有我们青年广播要采取这种音视频工作的方式， 才有机会 对， 才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位选手啊。 哎， 我们来把镜头切到我们这位选手的身上来看一眼。Hello， 同学你好，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是那个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同学，之前有看到这个活动，然后报名参加，但是今天有课来不了了，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这个活动。 哎，名号一看呀，是我同学是吗？认识吗？ 啊， 不认识啊。啊，是我们 一个 学校的，是吧？ 对， 哦，行， 啊，一个学校的呀， 一个学校的，对，这里有你的。 校友 吧，应该是。 那今天要进入的是这个场外幸运题环节哈。你叫什么？ 张德良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德良同学啊。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场外幸运题呢，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答对一道题，我们就可以把国航的一折机票就是送到你手当中。 哎，所以刚才我们的乘务长宇维说可以令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小小的有一点嫉妒，不过刚才我从明浩的张大的嘴巴当中读到了，不是小小的，这明明就是非常的惊奇，他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远在外面一直在等着我们这个节目啊，而且一直在看着我们这个节目啊，就需要搭上很多时间。不过呢，我觉得这一锤定音的呀，各有50%的成功， 对，就是对棒， 就是， 哎，没准儿，我觉得更多的在现场答题会更有那种刺激感。 是，所以我们的三位现场的同学同意这种方式吗？ 他们只能同意，他们能说什么呢？ 不同意没关系啊。 啊，不同意我们也这么做了啊。 不同意也没有用。 好嘞，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答题哦。这道题是一个美食题，要给你看一些图片。我们先来听一下题啊，这个是哈萨克族的传统美食纳仁是哪一个？来，我们看一下，导播老师来给一下我们的题。 哎呀，又是上菜了啊！ 又上菜了， 又上菜了，看得清楚吗？这位同学， 看得清楚吗？ 还看不是特别清楚，但是、 大概齐吧。乘务长宇维给你做一个特写啊，四种啊，就是 A B C D 吧。如果你没吃过的话，只能靠猜了啊。就是这四种当中哪一个是哈萨克族的传统美食，叫纳仁？ 我有多长时间做呢？这道题？ 马上立刻，现在回答。 0.1秒。 好，我蒙一个吧，蒙个 C。 蒙个 C。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分析出来的吧。 分析出来的，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怎么分析的？请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阐述一下。 因为那个哈萨克族，他肯定他是在新疆那边嘛，他是游牧民族。我看了一下 ，A 和 D 好像都是面食类吧，所以说我就排除了。A 和 D 好像都是面食类。 那 C 是什么 ？C 你看到除了那个，你还看到什么？ 好像有羊肉吗？还是有什么肉？对，有很多肉。然后 B 好像也有很多肉。然后但是 B 好像是那种炖汤的。我觉得，对，我好像感觉有见过类似的。然后 C 呢，因为可能它传统嘛，就说明一般人还见不到，所以说我就觉得我没见过。 德良，你是哪的人？德亮是哪里人啊？ 我是重庆的人，重庆的 人。重庆的啊，好嘞。 重庆火锅好吃，我吃火锅。 好，那先我们的乘务长宇维先揭晓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吧。好像这位朋友能够安心一点，或者说能够放弃。 对，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就是你刚才分析的那个 C 之外不存在的。就是 C。 是的，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是我们的哈萨克族传统美食纳仁。 对， 也恭喜德良同学回答正确啊，是分析的非常对。 是靠分析的啊，不是靠蒙的啊。 对， 好，德良恭喜你啊。就这么看似平常稀松，但是其实呢也是经过了努力和分析得来的一折机票。 好，再次恭喜你。那我们节目下来之后呢，会有国航的工作人员联系你的。恭喜你，拜拜。 拜拜， 谢谢。 因为既然到了饭点啊，又端上四盘菜，我们感谢我们的出题老师孔欣。同时呢，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吧。他分析的还真对，因为他看到了里边有面呐、啊， 有拉条子。 有拉条子。 对，第一个我觉得是拉条子。我们来看一下，再次再看一下我们的图片。第一个应该是拉条子是吧，炒拉条子。第四个是凉皮儿 啊，是吗？ 很明显，对，凉皮儿。 对， 然后第三个应该就是炖骨头。炖骨头应该是东北的 东北， 然后内蒙的这边的。 对，你看 C 里边最上面这一层看着 洋葱， 这也是它的特色。其实底下它是那个马肉或者羊肉 哦， 然后呢其实熏的更好吃 哦。 然后它是煮了那个面汤之后，晚上浇上去，再拌上这些洋葱 哦。 其实它叫什么？手抓马肉面。 哇，这一定，这个味道，想一想啊、哦。 想一想吧，只能靠想一想了， 只能靠想象了，因为我们现在也吃不到啊。 对呀， 是吧？ 啊，好。恭喜这个德良，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来。三位选手，其实刚才在德良答题的时候，我都听到三位选手啊，选 C， 选 C， 是吧？刚刚是谁在说选 C？ 刚才谁选对了？ 我 雨欣啊， 雨欣是吃过吗？ 啊，没有，我也是分析出来的。 也分析出来的，所以也给你加上0分。好，下面的分数啊，就层层的了啊。 层层涨 爆了啊！ 因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 抢 答题环节了，惊险刺激啊！ 对，是我们的飞跃迷雾。 三位选手，我们来看一下飞跃迷雾的答题规则。在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者答对加5分，答错给其他选手各加1分。所以呢，这个分值比较大， 但是有点小风险， 有点小风险。来，我们来看一下，进入第二关， 飞跃 迷雾。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新疆的爱德莱丝绸的图案主要由下列哪种植物的图形演变而来呢 ？A. 核桃 ，B. 巴旦木 ，C. 石榴。来，三位选手在我们的仔细听哦，抢答哦，要准备好开始抢答，在听到声音之后开始抢，低声之后抢答哦。 三、二。 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雨欣抢答成功，我们看到明浩的手翘起来了，说明摁了一下但是没有抢到啊。 好，雨欣的答案， 嗯，选那个十六应该是 C 吧， 选十六 C。 嗯，觉得那个丝绸上要画上十六应该是蛮漂亮的，对。 但是 我给他们加了一分。 你给他们加了一分，对，你给各给他们加了一分啊。实际上是那个巴旦木， 巴旦木， 对， 巴旦木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很好吃，很好吃， 很好吃的坚果， 对对对啊。 所以呢，给明浩和徐浩各加一分， 对， 哎， 这没有什么讲究，就是它上面就是巴旦木， 它就是巴旦木， 对对对， 它就是写的巴旦，画的巴旦木，这没办法。 石榴也很漂亮啊， 对， 嗯，好了，我们再抢第二题， 嗯，我们来看第二题， 老师，好嘞。第二题，新疆维吾尔族的集说唱乐舞为一体的音乐经典，素有东方音乐明珠之称的经典套曲叫什么？ A 十二木卡姆艺术， B 麦西热谱， C 热瓦谱。 这个有点难哦， 有一点难度。 来，我们来三位选手准备好啊，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 三二一。三号台抢答成功， 十号三号台抢答成功，你的回答是？ 我选 A 十二木卡姆之歌之 艺术， 对， 艺术。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我有新疆的同学好像说过，就是他还会这个东西，他的家里人就是一直都会这个东西，然后我也教给他了，他也会一点。 哦， 你看平时的生活积累和跟同学的交流是多么有用。 是的， 对，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恭喜徐浩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五分。 对，沙尔木卡姆很有名了，不光享誉中国，而且享誉世界哈。 嗯， 它是一个集成的这么一个艺术形式啊，集大成的，就是里边歌啊、诗歌呀、音乐呀，各个方面都有。 哎，舞蹈啊， 舞蹈啊都有，而且它挺讲究。它很复杂里边的设计， 嗯， 它等于是十二木卡姆，每一个木卡姆里边啊还有三部分。 哦，它是木卡姆是一个东西， 十二个主题， 十二是十二个主题， 对， 哦， 然后里边的每一个木卡姆里边还有三个部分， 嗯， 每一个部分里边还有分别有四个主乐章和一些和声， 嗯， 反正总之是设计很精巧的那个结构， 哦， 嗯， 就是很复杂， 对。有机会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欣赏。 是的，有机会跟大家。 今天抢答的时间有限。 那我们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也恭喜徐浩回答正确。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目前的比分是，九分比六分比十分， 对， 差距不大。 徐浩凭借这一道题就迅速的 反超了， 反超了。 哎，下一道题呢是跟与国航有关的题，我们来看第三题。坐国航航班只需要三小时四十分钟就能从北京到达哈密，那么问题来了，国航北京到哈密的航班为什么航班呢？ A 直飞， B 经停， C 中转， D 串飞。哎，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三位选手开始抢答， 三二一。一号台抢答成功， 嗯，明浩抢答成功。 哎，这个他在行啊， 就是，他这个表情就是嘿，我知道， 笑而坑。 对， 这个我觉得应该选直飞。 嗯，应该选直飞。 对 对，那这道题他确实直飞。 对对对，那没有办法，打在手背上了。 对， 是我们这个曾经做过飞行员的。不过在这儿要请教明浩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起码韩老师不太明白，就是串飞 是什么？ 串飞是行话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串飞是什么，我知道经停和中转，但是串飞我也没听过。 串飞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个航班今天去他那儿，明天去他那儿，就是这么调剂着使的？ 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次直飞这条航线的飞机都不一定是一架飞机，就是没有说像公交车一样，我这个车牌号的公交车只飞只开这一趟线。 哦，明白了。 飞机是我到哪，只要是一个机型，我到哪里分到哪里就哪里。 嗯， 因为飞机的检修比较复杂，就是很多几十个小时就要检修一次。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在飞，另外的时候就不用再飞，就是这样。 明白了， 它只是机型一样，但是航班号就是飞机的车牌号，这么讲，完全就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不一定是一样的啊，是这样的啊，这给我们普及了一个知识。 是的， 那究竟这串飞是什么？哪天我们有机会请教一下国航的领导和朋友。 是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有机会可以请教一下孔欣老师， 嗯， 因为没准孔欣老师是自己想了这么个词儿， 他自己攒出来的吗？ 对，混淆大家了。 好了，那我们的明浩答对了，自己给自己加上 五分。哎，已经加上了， 手 真快， 这 本的拉空。 好，我们来看第四题，也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上菜啦。请准确找出下列四幅图里的羊肉焖饼。想吃羊肉焖饼子， 甭管哪个 A B C D， 来一碗我都能吃。 我也行， 你也行。 来，我们来看一下 A B C D 三位选手，来观察一下这个图，羊肉焖饼子。 嗯， 咽一下口水啊。来，三位选手，请准备好开始抢答喽。 三、二、一，一号台抢答成功，二号台犯规。 二号台犯规，一号台抢答成功。 明浩， 我能够再看一下那个图吗？ 可以，来再看一下这个图。三、二、一，哎， 我觉得这题应该选那个四 D， 选四 D， 对 ，D 是吧？ 我觉得可能错了，反正但是我觉得应该选四 D。 嗯，我们先 看我们的迟疑的节奏。 我们先告诉大家，羊肉焖饼子它是什么吧？ 就是底下是羊肉，上面是饼呗。 对， 那 对，那就对了吗 ？C 和 D 都一样啊，都是。羊肉和饼， 那 C 是夹饼，对， 正确答案应该是 四 D， 哎，四 D， 哎，恭喜明浩回答正确， 对对对，这个饼啊，据说啊，跟纪晓岚还有点关系， 是吗？ 对，那个纪晓岚他不是在清朝，纪晓岚都知道吧？咱们看那个铁嘴钢牙， 铁齿铜牙，纪晓岚， 铁嘴钢牙，铁齿铜牙，纪晓岚， 钢牙是戴牙套了吗？ 对，他好像遭过贬，就是皇上贬他了嘛。 嗯嗯， 贬他，他就来到这个经过啊哈密这个地区的一个县。 嗯嗯， 然后那个县长挺喜欢他的，很崇敬他，想请他吃顿饭，但是觉得他多少犯过错误嘛，有点罪啊，就不太方便请他大鱼大肉大吃八喝的， 所以就把饼盖上了。 对，其实底下是肉，上面啊让人一看要请他吃块饼没什么嘛，但底下是美味的羊肉。 哇， 哎，所以这个是这么来的，传说了。 就是外人看来不过是一瓶大饼子， 对， 底下却藏着美味的羊肉， 哎，是这样的啊， 就此诞生，哎，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四 D， 也恭喜徐浩回，不是明浩回答正确， 嗯， 哎，这个分值这个差距一下就拉开了哈， 对，当过飞行员手就是快，已经给自己加完了分了是吧？ 是， 对对对， 好嘞， 好，我们来看第五题， 嗯，来我们看一下题，嗯，什么河？全长约为1500千米，是新疆净流量最大的河，最终注入巴尔喀什湖。 A 额尔齐斯河， B 马纳斯河， C 伊犁河。 嗯，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 三、二、一，三号台抢答成功，二号台犯规。 雨欣又着急了，你要听到 D然后再开始抢。 对，其实雨晴是知道的啊。 对， 但是徐浩是抢到了，对吗？ 啊，对对。 好嘞， 我要选 A 厄尔齐斯河。 嗯， 选择 A 厄尔齐斯河。 给个理由。 没有理由，就是觉得初中地理上学的时候看到过这个河，这个河应该在新疆挺有名的。 是， 厄尔齐斯河它确实很有名。 很有名啊，不得不说你的中学的历史啊、地理知识学的嘿。 真不咋地， 不太瓷实。 对，其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伊犁河。你看雨欣他是知道的是吧？ 对，他知道。 对对对，所以你送给雨欣一分吧。 送给雨欣一分。 对，还要同时送给明浩一分。 是的， 嗯， 这个 怎么给自己弄了29？ 他这个零在后面。 手抖了一下。 啊，手抖了啊，加一分，不要 加 十分喽。 对， 看看现在三位的得分情况。 嗯， 我们的明浩 20分， 二十， 雨欣7分，徐浩10分，差距有点大哦。 哎，但是为了缩小差距，我们下面的环节设计的就很科学了， 很科学了，就是你答对就加分，答错就扣分。 嗯， 这个也比较紧张。 但是分值是由你来选的。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环节的答题规则。这一关呢共分为三种分值，3分、5分和7分，每种分值有3道题，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每一位选手只有一次选择机会，有且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是的，我们从得分 最 少 的雨欣开始选择，来进入我们的第三关， 千军一落。 雨欣考虑一下，你要选择几分的题呢？ 肯定不会考虑，考虑都不用考虑，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就放弃了，肯定 7分 啊，7分嘛。 好，那把飞机模型拿上来。 哎， 就刚才明浩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是吧？ 对， 那有没有可能是搏一搏这个 摩托也没了， 摩托也没了， 单车也没了， 一下回到解放前 啊？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是的、 啊、 嗯。那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一道七分的题、嗯、看看。哎呀，哪一个山是新疆草原历史文化汇聚地，有大量的岩画、鹿石、草原石人，被誉为千里岩画长廊。 A 阿尔泰山， B 天山， C 昆仑山。嗯， 这个真是有积累就不难啊。 是的， 嗯， 雨欣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嗯凭印象，或者是对凭感觉吧。 对， 就那个 B 吧，天山。 嗯， 天山。我们之前其实答题有好多的口诀啊，比如说、嗯、三长一短，对、嗯、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 果然按照口诀来的，而且果然 参差不齐选 D。 参差不齐，哦，参差不齐选 D。 什么长短不一选 B， 参差不齐选 D。 甭管怎么说吧，肯定是按照口诀来的。 嗯， 而且肯定这次口诀还真没管用。 他还有其他的口诀，多蒙多蒙地啊， 多蒙地， 少蒙 A， 少蒙 A， 隔三差五写个 C 啊，还隔三差五。哎，这个好记，但是我们没有 D 这次。 嗯 嗯， 那这道题它的这个 正确答案啊， 正确答案呢是 A 阿尔泰山。是的， 那口诀怎么说来的？明浩选 A。什么选 A？ 少蒙 A。 所以我发现这个口诀有时候也是有问题的、啊、 我告诉你，我们的出题老师孔欣也知道这个口诀、 哎、 少蒙 A， 所以他就把正确答案写到了 A 这个位置、 A、上面。是的， 对， 所以 我就是个零。 我、哎哦、天哪， 没得扣了吗？ 没得扣 了 啊，回到原点了，你看自行车也没了哈。行吧，没关系，你好好在那儿看看两个师哥师弟的表现吧，看看最终鹿死谁手，他们俩好吗？ 嗯 嗯， 好，那接下来 我可以弃权吗？我想问，就不答这个题可以吗？ 不行， 不行， 必须答， 因为你有可能啊，对，不能弃权， 不能弃权， 绝对不能弃权。 因为你如果选三分的题答错了，那你就是十七分，然后徐浩选七分的题，人家答对了，人家也是十七分。 对，所以我想弃权吧。 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求你必须选七分。 你没关系， 那不行。 如果你们打平了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超音速题，一锤定音的题。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 做俯卧撑做七百个。嗯，嗯。好的，我们请徐浩来选一下的我们的题分。 嗯， 我肯定要选七分的题啊。 是的， 冲一下了哈， 冲一下。 好嘞，把小飞机拿出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发送一道七分的题目。 哇，这个也是一道地理题。 对， 我们看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国内与几个省相邻，与周边几个国家接壤呢？哇，这道题有点难哦，这要他要数一数有几个省、 嗯、现在赶紧数、啊、 有几个国家，赶紧数一下、 哎、 赶紧数一下。 A 一五二啊 ，B 二六 ，C 三八，雨欣说我知道，D 三六，嗯，你可以友情支援一下啊，这是你随便了啊， 嗯， 好了，徐浩，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选 C 三八， 三八是吗？ 嗯，对的。 哎，这是积累的吗？ 差不多，应该就是。 好，既然你说是积累的，我们就让你数一数，那八个国家是哪八个国家？ 来吧。 应该有蒙古，然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 对， 阿富汗、 斯坦的国家，然后 好像俄罗斯也 有，俄罗斯 啊，对，应该有俄罗斯也有， 对，还不错， 那这个 基本正确啊。 毗邻的哪几个省呢？ 省是内蒙古、青海，还有 甘肃， 不是，还有西藏， 对呀，当然是西， 有西藏还有甘肃， 哦，对，西藏和甘肃，然后。还有内蒙古，还有青海。 青海是 什么？ 青海是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我们所说的省的概念呢，包括也包括自治区，包括自治区。 对， 那具体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大家下面呢再看一下我们的地理书。 对 ，OK 了啊，这是一个加赛的题啊。 是。 在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做介绍了。 嗯。 那么，总之这道题是 C。 三和八，所以我们的徐浩回答正确了哈， 加上七分 ，这个明浩就有点紧张了，这咋办？这咋办？ 加上积分之后是多少分？ 你顶多是平手， 17分。 那不对，又加长了吗？来，我已经放好了，我就要3分得了。 选一个3分的小飞机，小可爱。嗯，来，我们请导播老师来一道3分的题。10月份在新疆可以吃到的时令水果是什么呢 ？A. 西瓜 ，B. 葡萄 ，C. 石榴 ，D. 桑葚。这个有点难啊，感觉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悬念来了，如果这道题明浩是答错了，他们就平分了耶。 哎，我们就进入超音速了。 哎呀，我们赶紧准备一道加赛题啊！哎呀，明浩心里更扑通扑通的了啊。好了，给我们来一个正确答案吧。你认为正确的？ 你认为你能吃到什么呢？ 西瓜、葡萄、石榴、桑葚。在10月份，嗯，就是前两个月吧，对， 嗯， 对对对。 那石榴长在树上，我说前两个月，我觉得我们最常吃到的是什么、嗯？ 是什么？ 我就不说了吧，我说了，我答案就告诉他了。 嗯，其实我挺爱吃桃的，这块 桃好吃， 桃好吃。 我喜欢吃梨， 喜欢吃梨是吧、 嗯？ 哎，对，新疆的梨也不错。 对， 嗯， 哎呀，我蒙个石榴吧，反正血赚不亏，好吧。 对，血赚不亏是吧？ 你是按照口诀来的吗？ 不是， 选啥就选 C。 不，因为我觉得首先那个西瓜一般夏天比较多。 对、 嗯。然后那个还有啥选项来着？ 葡萄 和桑 葚。 葡萄，我们以前种过葡萄，我在小的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 也是夏天。 葡萄一般都是你要是葡萄好吃的时候，可以在结霜之后吃。结霜之后的葡萄好吃， 可以再晚点是吧？ 桑葚我没吃过， 嗯， 但我觉得那东西应该不是在新疆能吃到的东西， 嗯， 所以我选石榴，因为我也没吃过石榴， 还是靠分析 的。你石榴你也没吃过呀？ 我觉得那个东西太费劲了， 啊，吃着麻烦，剥皮 太麻烦了， 麻烦是吧？ 对， 嗯嗯，到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剥那个石榴皮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方法就是甩， 啊，甩成汁儿是吧？ 对对对。 好的，咱们赶紧告诉他，省得他忐忑不安。 是了， 嗯， 那这道题它的正确答案就是。 C 石榴， 恭喜！ 真的，他一脸疑惑， 一脸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控诉你， 控诉我啥？ 他告诉我的全是错的。 不，我是跟他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不，他在下面暗示我天山天山。 哎呀，有点小心机啊，有点小心机啊！ 不是，我不是暗示的，就是我觉得吧，就是。 然后我会了全被他抢了 啊！ 这样下来再算账啊！不管怎么说，一开始说自己有一点点信息的名号，感情是有所保留的，低调啊，好言无淡。最后，我们的名号这是来自北航的， 对， 曾经做过 飞行员的， 嗯，汤明浩获得了我们这场的周冠军，并且荣获一折 的机票。那我们请韩老师来给我们的3位选手颁奖啦。 好嘞， 真的不是，哎呀。 我们这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呢，就是明浩他是自己做过飞行员，然后今天来答题我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没有什么信心哈，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谢谢你。 来，恭喜明浩获得了一折的机票。 另外两位 我们的第二名呢是来自这个来自农业大学的徐浩，获得的是国航提供的 U 盘和笔记本。那来自人民大学的雨欣呢，是获得国航提供的笔记本，非常精美的礼品。恭喜三位，也感谢三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答题，一起收获知识，来了解我们的新疆。三位同学今天的表现，我觉得都很不错。 嗯 嗯，那。韩老师有没有什么总结性的话语？ 我觉得平时的积累，其实在关键时刻还是能派上用场 的。 我们很多题目，同学们都不是靠纯蒙，而是靠自己的分析和平时的交流积累的。 嗯，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还会迎来3位选手到现场答题。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主题是和田。那在和田这一期呢，也会有神秘嘉宾做客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和田的东西。所以小伙伴们请做好准备，我们今天的飞行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